我还要用诗歌赞美天主的名号，还要用感恩的心给天主增调。这将使上主满心欢愉，胜于体甲俱全的牛犊。卑微的人们，你们要观看且要喜庆，寻求天主的人，你们的心必要兴奋。因为对贫苦的人，上主常于俯听，对他的俘虏，他绝不会看轻。愿上天下地都歌颂赞美他，海洋和一切水族都称扬他。因为天主要拯救西庸，建造犹大的城池，使他的仆人住在那里，常占有作为基地。他仆人的后裔将要承继此意，爱慕他名的人，也要住在那里。